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见对方停住脚步，若有所思望住自己，不由莫名。 怎么？无事，我只是忽然想通了一个问题。本座忽然想起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你要不要听？ 不。 从前有个人，他从一堆金银珠宝里发现了一块石头。 我方才好像已经说过不想听了吧。 但他很难相信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觉得能跟满屋金银堆叠在一起的一定也是宝贝，所以总是带在身上，找了许多人来鉴定打磨，但毫无例外，每个人都对他说，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毫无出奇之处。你猜最后怎么着？啊？最后，他终于相信这的确是一块毫不值钱的石头，但在此人眼里，跟那满屋子的金银财宝相比，即使它只是一块石头，也是一块万中无一的石头。 这故事怎么听着那么奇怪？果然难从一个不太正常的人口中听见一个正常的故事。 千金难买心头好，有些人不吝钱财，只为了找到旁人眼中不值一提的物件。依我看，此人打从一开始就喜欢那块石头胜于其他金银珠宝吧，只是他囿于固有成见，不肯承认这一点而已。 不错，你说的有理，千金难买心头好。 不过燕宗主为何忽然说起故事？这与宇文氏又有何关联？ 没有关联啊，本座闲着没事逗你玩而已。 我方才就该让他自言自语的，为何要好心去接话？ 说话的功夫足够两人从皇家走到客栈。三更半夜，客栈正门自然没开。沈乔循着原先的窗户回到屋子，见宇文颂果然还在甜梦之中，方才放下心。燕无师跟在后面，瞧见了床榻上的宇文颂，便点了宇文颂的睡穴，让对方陷入更深沉的梦乡，不致被两人的说话声吵醒。 咦，先前未见此子，这般一看，倒是根骨上佳的习武之才。 你眼光之高自不必提，能得你说一声根骨上佳，可真是不得了的赞誉了。不错，他是个好苗子，若能专心武道，日后成就定然不差。 哼，云拂衣与皇家暗中交往这件事，你知道便可，无需多管。 皇家与突厥人往来，如此一来，六合帮也与突厥人扯上联系。不过既然那一次窦燕山肯与段文央联手对付你，想必彼此早已往来了。 这不是一波的，六合帮掌握天下大半水路消息，押镖行船，而南方多水道，所以一直以来六合帮与陈朝的关系相对密切。除了联手对付我这等关乎共同利益的事情之外，窦燕山是不肯与突厥人多合作的。 你的意思是云拂衣跟窦燕山不和？ 嗯，自从云拂衣在出云寺将朱阳策残卷丢失我手之后，窦燕山一直对他有所不满，云拂衣有所察觉，更不乐意被架空，两人在六合帮内更没少斗法。云拂衣毕竟是副手，愿意跟他走的人不多，他自然要拉外援。 所以他找到皇家，想让皇家帮自己夺权，而他必然也通过皇家向突厥人那边许诺合作让利云云。 不错，我与窦燕山也有仇，正可坐山观虎斗，先让云拂衣如愿，他想当帮主，即便有突厥人暗中助力，必也要铲除帮中那些忠于窦燕山的人。等他坐上帮主之位，六合帮难免会一时出现青黄不接、人才不济的局面，到那时我再出手推一把，相信多的是人愿意拥上前将六合帮的势力瓜分殆尽， 不费一兵一卒就令对方土崩瓦解，这不是很好吗？ 但突厥人也可以选择事成之后踢掉云服役，将六合邦历年来积攒的财富据为己有。 不错，到时候就要看各自的手段了。 既然广陵散也知道你并没有失忆，你白天又为何要当着他的面作戏呢？ 其一，本座不想让广陵散知道你我关系过于密切，这是为你的安全着想，你本该感谢本座才是。 你我有什么密切关系可言？多谢燕宗主关爱。其二呢？ 其二，当然是为了看你目瞪口呆、不敢置信、失魂落魄的模样啊，不是挺有趣的吗？ 你 过了许久，宇文颂终于醒来，但他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，屋子里就多了个人。他还以为自己没睡醒，眼睛眨了好几下，又忍不住伸手揉了揉，可爱极了。他一路表现少年老成，难得也会露出这种饱含稚气的举动，沈乔心中只觉好笑。 燕宗主， 这位你想必也认识，正是幻月宗燕宗主，你与他见个礼吧。 哦，晚辈宇文颂见过燕宗主。 嗯，免礼。上次见你还是两年前，匆匆一瞥，如今根骨长成许多了。 多谢燕宗主夸赞。 那你要不要拜本座为师？ 啊， 燕宗主好不厚道，几时沦落到要抢别人的徒弟了？ 你看他那反应，没有立时拒绝，便是听到这个提议之后心中尚在犹豫，可见比起你，他更愿意当本座的徒弟。 多谢燕宗主抬爱，晚辈早已禀明沈道长要拜入道门，君子一言快马一鞭，断无收回的道理，还请燕宗主体谅。 当他的徒弟有什么好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要爱护，可若拜本座为师，你那两位师兄都大你20载有余，将来本座还能将宗主之位传给你。幻月宗财力雄厚，无论如何总不用让你一年到头都穿一身道袍，如此看来岂非好处挺多的？ 感情燕宗主跟贫道回来就是专门为了抢徒弟的？ 哼，若他无人问津，反倒印证了资质不好，我跟你抢正是说明你眼光好，你该感谢本座才是。 总算是明白了，若燕巫师愿意，他可以将全天下的道理都集中到自己身上。 这可如何是好啊，他们二人不会吵起来吧？不行，我要赶快转移话题。燕宗主，我与沈道长打算前往碧霞宗，不知燕宗主有何打算？ 好啊。 啊， 你不是邀请本座前往碧霞宗做客吗？本座答应你了。 这等等，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呀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。 燕宗主，碧霞宗中道衰落，如今门楣不高，怕入不了您的法眼。 啊，无妨，本座不嫌弃就是。 但我并非碧霞宗弟子，寄人篱下只怕不好越俎代庖。 无妨，他们见了本座想必也是不敢拒绝的。 贫道百思不得其解，碧霞宗与幻月宗素来毫无瓜葛，门派示威，怕也不能给幻月宗带来什么好处，不知燕宗主何以执意要前去？ 那自然是看在你的面子上啊，否则本座何至于纡尊降贵去那小小门派做客，他们见了我欢迎还来不及，怎敢拒绝？ 这燕无师明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怎么一阵子没见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如此微妙的变化？若我不愿意让燕宗主去呢？ 方才你明明说自己做不得主，那你愿意与否又有何关系？沈道长，你怎能如此蛮横不讲理呀？ 哎呀，看来师尊也奈何不了燕宗主啊。 你真不想当本座徒弟？ 啊，不！ 宇文颂听到燕无师的话，猝不及防，脑袋摇得像波浪鼓。燕无师没说什么，只微微一笑，温柔如水，但这一笑却生生让宇文颂打了个寒噤。就这样，原本同行的两人变为三人，面对一个听不懂拒绝、骂又骂不走、打也未必能打赢的人，沈乔只能选择无视。但燕无师的存在本身就很难令人完全无视。三人走在一起，他俊美的近乎邪异的容貌往往会令人一眼就注意到，譬如住客栈、吃饭等等，几乎每个伙计都觉得他们是一路的，而且燕无师才是付账做主的人，往往奔着他去。沈乔纠正数次未果，简直心力交瘁，就像现在。三人已经来到泰山脚下，眼见天色已晚，便打算先在山下住宿一夜再上山。这会儿正是攀登泰山观景的好时节，山下客栈常常客满。东家显然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客人来，忙亲自迎出来招呼。 哟，三位郎君，里面请。这么晚了，是打尖还是住店啊？ 住店，先上几个好菜。 得嘞，小二，快给郎君备上热菜锅子。 哎，好。 三位啊，实在对不住，这些天上山观景的人多得很，这房间就剩一间了，您看可以不？ 可以。房间有多大？ 啊，不大，就里间和外间，胜在雅致，您去看了保管满意，这方圆十里的客栈就没有比我们家更好的了。 那你去要一副棋子来。 啊，有有有。这小人看三位郎君像是江湖行走的，没想到还有读书人的爱好，真乃文武双全呐。那小人先去拿棋子了啊。 客栈东家一番奉承后，便也自行忙去了，留下一桌三人好不拘谨。沈乔心里思忖万千，实在不知燕无师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